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澳大利亚的留学，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悉尼科技大学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国区传媒经理 Lind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say。 另外呢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办公室的项目经理林霄，欢迎您林霄。 大家好。 在今天节目里边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些概况和最新的进展哈。因为说到澳大利亚，也是我们中国同学出国留学要去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之一。那么作为中国的同学们非常热衷的一个热门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呢，现在中国同学在澳大利亚的整体状况，以及说咱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留学生的一个整体的状况什么样子，好，林子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相信大家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吧，多多少少也都比较熟悉。大家应该已经也知道，就是澳大利亚呢，它是拥有世界非常一流的教育，然后呢，它的教育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已经培养出了比如说很多的科学家呀、教育家、艺术家、企业家，包括在这里也孕育出了15位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说起这个澳大利亚的教育啊，在世界这个百强大学的这个榜单上面，我们澳大利亚有7所大学就入围了这个就全球的前100名。事实上呢，澳大利亚它其实拥有1100多家高等的教育机构，然后呢也开设了超过22000门的专业课程可以供大家选择。然后在培养国际学生方面呢，澳大利亚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现在有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超过50万的这个国际学生，然后选择在澳大利亚现在这个求学和留学。 对，那么或者您去当地出差啊，或者在当地就看到咱们中国留学生的大概的情况什么样。 就是中国学生也是就是很向往这个澳大利亚的留学，所以的话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选择地，所以在澳大利亚的话也会有很多的中国学生然后选择澳大利亚不同的这个大学院校，包括还有一些去到一些中学啊学习。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话在国际学生这个数量方面，澳大利亚的这个国际学生数量是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位。所以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留学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在您的这个学校悉尼科技大学，咱们中国同学的这个数量啊，或者说您能看到的这个同学们。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去澳洲的这个同学嘛，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然后基本上像悉尼啊、墨尔本啊这些比较大的城市都是一些热门的选择。所以说的话也是有很多的中国学生来选择分配到不同的一些专业嘛。所以而且这个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多元文化这个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不只是中国学生，有来自世界各国，像我刚才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学生，然后都有选择来到澳大利亚这边留学，所以说它的这个多元文化很丰富，然后就是有各个国家包括本土的学生，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嘛，然后在这边澳大利亚这边来学习和生活的。 也就是说在那边就是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他还会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同学的这样一个接触。 而且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吧，现在在澳大利亚有大概超过有200门的语言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来使用。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是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文化它的融合的就是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好，所以也是对同学们来说，如果要是去澳大利亚留学的话也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可以体验世界然后去感受世界的一个途径。 所以说很多中国同学选择去澳大利亚可能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氛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嗯、那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优势会吸引大家去到澳大利亚读书 啊、首先我们一说到澳大利亚、嗯、肯定大家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嗯、比如说像袋鼠、嗯、然后还有萌萌的考拉、 嗯、 然后以及很多就是很可爱的野生动物 嗯、 然后这个也是说明这澳大利亚它的在这个环境保护啊包括这个气候方面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气候非常的适宜像很多的城市都经常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而且澳大利亚这个就是国家包括城市整体来讲、嗯、相对来讲它的治安是比较好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嗯、 还有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它有非常丰富的优质的这种一流的教育和提供一些非常丰富的这个教育资源、嗯、然后如果你从澳大利亚就会毕业就是拿到的这个学位和这个学历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的同时呢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科研型的国家包括咱们比较就是大家都很了解的一些科学发现比如说像青霉素像无线网络无线 WiFi 然后以及像超声波然后以及获得性免疫耐受性的发现探索这些都是在澳大利亚孕育的、 嗯、 所以说啊澳大利亚在创造世界方面就是它有非常自豪的成就 就是说它其实科研水平是很高的同时也就是说它的高校里边所给到的这种教育资源教育水平也是很 高的 对高校都是很鼓励这个教育、 嗯、 然后以及这个科研的像在悉尼科技大学的话就是有大概是有94%以上的这个科研这方面、嗯、都是能够达到世界水平我们也是很注重科研的包括很多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学也是非常的注重这种科学研究、 嗯、 然后也是这方面也是吸引着这些科研学者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实际上就刚您提到的这点就是说去澳大利亚读书它的整个的教育资源是比较优质的哈。 对， 其实很多同学在聊到的时候呢他选择去澳大利亚呢他会说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时差跟国内差的比较少 对 可能这也是很多同学感觉到这是澳大利亚留学他一个选择他因为他会从各个方面除了教学方面还有跟家人的这种沟通时间 会比较长一些 对 相对来讲的话以悉尼为例的话现在应该是悉尼那边的夏令时对吧大概的话时差是3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到了悉尼那边冬天冬令时的话大概时差就是2个小时和国内来讲的话对接起来相对来讲还是会比较方便对 嗯， 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多元文化也是我还是想再重申一遍的就是说你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小伙伴嘛然后留学不仅仅是一个去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段对自己来说一个比较宝贵的一段经历吧然后同学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扩大自己的这个人际交往然后通过自己的眼睛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心然后去感受这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二位感觉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这个消费水平怎么样也就是说学费水平啊或者是生活费啊住宿啊这些方面呢 费用的话每个学校然后根据不同的专业以及你所学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这个等级来讲就是相对来讲是有所不同的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对比如说对哪个学校或者对什么样的专业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大学的这些官网上面去查询一下这个的费用然后生活费用这块的话有官方给出了一个获取学生签证大概的一个每年的一个生活费用可以给到大家参考大概是在2万到2万1澳币每年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一年1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呢就包括了你平时的一些住宿以及包括你的这个吃饭餐饮以及交通和一些生活的消费当然这个也是和你去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然后以及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观念 习惯 对习惯然后就有所不同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在这个理财上面也可以大家可能比如说会有一些规划的话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这种提高这在理财上面能力上面的也是一个提高对 出去读书了对于自己这种 对 消费的一个掌握就不像在国内有爸妈就给你发了一块钱到时候就是要自己去管 对可能独立性会更好一些 您觉得在这些城市当中一般情况下哪些城市是消费还比较高或者说生活费用比较高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还是相对来讲，像大城市的话，可能消费的水平会相对高一些。这个和国内也是类似嘛，就大城市嘛，就是平时的一些生活呀、娱乐呀上面的一些，就是消费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像悉尼啊这样子，对。 但是这一点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很多同学在选择城市的时候会觉得大城市的费用会贵一点，小城市的费用会低一点。其实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跟国内很多同学选择求学和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的选择其实也很类似，很多人都会向往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其实正是因为不但是生活费用它会相对来说高一点，但同时呢，它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和机遇给到这些学生，在他们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所接触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不太一样。当然这个的话呢，可能就要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比如说他是想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更适合这种钻研学问和做科研的这样的环境呢，还是说他希望毕业了之后去寻找一个很好的职场，然后能给自己以后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发展，有很多机遇。 对， 那这两个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学生自己去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比较，来进行选择。 对，其实可能跟孩子自己选择的学校、选择的专业也是有关系的哈，以及他就像刚才林霄老师说到的，他想要在哪种环境中去求学。对，到底是大城市的环境还是比较安静一点的环境，可能在哪个国家它都是类似的一个。 对 对 对，就是看自己他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吧。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大学生如果到当地去读书的时候，他自己整个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哈，因为我们在跟或者是说跟悉尼市啊、跟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采访当中也会了解到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直接服务于就是学生到当地之后，政府啊或者学校啊也会提供很多的相关的周边的服务，让同学们到当地之后更容易适应，或者是说更容易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对， 这个在学校，比如说你们学校会有这样的一些怎么样的安排？ 像我们的话，每年的话，开学季的时候，然后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这种接机啊。然后比如说，因为有些同学可能他是第一次出国或者第一次这个出国留学，然后他可能会比较紧张，到机场下飞机之后应该联系谁啊？我应该怎么坐车到学校或者住宿的地方啊？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这个接机预约这个接机服务，这样的话。这个你在这个到学校的这个期间这一段路上面也可以比如说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啊，然后呢就是相对来讲到学校也会都帮你安排的，会帮你安排好。包括的话到学校的话非常建议啊，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个迎新周。对，这个迎新周上面的话，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学校的这个内容，从这个注册，包括你如何去办理这个银行卡、开银行账户，以及后面你如何这个，比如说去申请一个这个这个电话卡、这个电话账户这些信息的话，你在迎新周上面都可以找到，包括你在迎新周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和你课程相关的这些内容，比如说我之后这个课程应该怎么注册呀，然后一些课程，然后包括。课程一些内容啊，你也可以和老师包括一些过来的这个学长学姐们然后聊一聊，然后由他们来给你一些这个经验之谈帮助。总之的话，这个迎新周就是对同学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很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迎新周。对于新来到这个澳大利亚和新来到这个不同学校的同学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快速可以了解到你周边的环境和学校的一个这个途径。 对，而且呢学生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迎新周，他不单是可以在他的学术和生活方面得到一些很好的指导，同时呢他其实还能了解到我们学校各种各样有特色的社团，更加快速的通过社团活动来融入到当地学生的群体当中去，同时对他的语言的快速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其实说到生活方面，在澳大利亚 读书和学习的这个中国同学，当然我们季节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在生活上大家感觉到这种便利程度呢，像之前二位提到的，其实在当地这种多元种族的这个人群是很丰富的，那么对于中国同学来说，在当地去生活的这种生活便利性怎么样呢？ 以悉尼科技大学这边为例的话，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比较靠近悉尼市中心旁边的话，就是这个中央火车站，然后呢就是乘坐火车去，不管是在这个悉尼市里面，包括你去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歌剧院啊，或者去看这个海港大桥啊，就都非常方便，就是坐这个火车的话可能几站就到了，包括你去城际，如果要去一些其他的城市的话，相对来讲也很方便，就是悉尼的交通的话还是四通发达的，包括在悉尼科技大学就是不远处的话也只有这个 Chinatown， 如果小伙伴们比如说非常的想吃中餐啊，然后比如说想吃火锅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走几步啊就到了，也是非常的便利，不管是这个西餐中餐，包括这个日餐泰餐什么的，这些就是做的都非常好，而且非常地道，所以如果你要到了悉尼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些美食。 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概况哈，刚才您提到可能一些科研性的像专业呀，或者是学校啊，这个比较的优质，就是大家在选择去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中国同学比较选的热门的专业会是哪些呢？ 中国同学一般来讲的话，到澳洲这边留学的话，可能会比较青睐，比如说像商科。比如说金融啊，然后会计啊，这些商科，以及包括现在越来越热门像我们这种互联网发达的互联网这方面，比如说像计算机科学啊，包括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应该是英雄联盟吧，就是那个游戏的那个，所以的话也就是催生了一个这个游戏产业，这种电子游戏啊方面的这些游戏设计方面，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选择吧，计算机相关，包括还有像比如说护理学，以及像工程学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还有像传媒啊、艺术啊、设计、建筑，这些都是比较广泛的一个选择。这些的话不仅是中国学生会比较感兴趣，澳大利亚本土的学生以及国际学生的话，就是也都是比较青睐这一些课程的。 是，就是澳大利亚其实它在这些方面的这种产业是比较先进的。 对，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是澳洲，首先是经济方面，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经济强国，所以它在这个经济啊金融方面的话都是一个处在一个比较发达的一个程度，所以它就是孕育而生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产业很发达，然后包括像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护理学，也是在这个澳洲也算是比较有名的，它的这个护理学方面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科学啊环境啊，就自然不用说，因为澳洲的环境很好，所以他们对环境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这个环境科学啊，包括一些大气啊、治理啊方面的话，都是有一些比较他们经验所在。 甚至或者是我们想到的澳大利亚的这个所谓的健康产业，像这个很多的保健品， 对 这些可能都是 护理啊，这些对都是澳大利亚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一些。包括像提到澳大利亚，大家立刻就会想到，比如说像这个悉尼歌剧院啊之类这些建筑，所以说澳大利亚在建筑方面的话也有很比较就是独到的一些见解吧，包括这些海港大桥，一些很就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包括这点的话，我还想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悉尼科技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我们这个商学院现在也算是在网络上可以叫称作什么叫网红楼，因为它是一种就是褶皱的那种，就是褶皱的那种楼，就是你会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平面，是那种很多维的那种感觉。对， 它的外观有点像一个捏皱了的牛皮纸袋儿。 对，就很有趣，就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上来搜索一下，这个楼也是很有名，现在有一些小伙伴到悉尼还专门会跑到这个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也在就是市中心嘛，然后去拍这个楼，然后放到这个网上去打卡，就很有意思的这个楼。 而且这个楼的设计，这个楼的建筑师特别有名，可能了解建筑界的朋友或者是同学们会听过这个名字，叫 Frank Gehry。 对， 他是世界上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他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我们的这个教学楼其实是他在澳大利亚目前唯一的一个作品。 对， 所以说在这个建筑专业这个领域或者是建筑学上，大家可能是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大学的这个学习当中也会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专业。 对，也是有一些同学很多同学会去考虑的这个一个专业，建筑啊，包括这个艺术和设计这一方面。对。 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关于澳大利亚留学的这个概况哈，大家可能会对整个去澳大利亚留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申请澳大利亚的这个学校哈，如果是作为本科去读本科或者去读研究生的话，那么留学申请会有哪样的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啊，或者是申请的一些材料上的要求啊，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同时呢，我们也会请二位呢，对于这个悉尼科技大学的更多的详情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基本的介绍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 Lindsay 还有林霄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澳大利亚相关的留学信息，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了解澳大利亚留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AM774来收听留学时间，明天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接下来请您收听万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1978年，改革开放的钟声敲响，打开国门，文化先行。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公派出国留学德国的孟海东，带领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国门，让海外观众更多地了解中国音乐元素。请听记者徐帅、洪鑫的报道，为文化交流添砖加瓦，访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 2017年2月，北京交响乐团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奏响了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名作《大地之歌》。在这个经典的西方音乐作品中，观众居然能够从中听到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二胡、琵琶、笛子和古筝。这个创意的形成就有时任乐团副团长孟海东的参与。 马勒根据中国唐诗创作《大地之歌》，但是马勒并不了解中国的乐器，其实有些片段用中国的乐器才能把中国的民族的那种韵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这仅仅是北京交响乐团多次走出去交流演出的一个例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丁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40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成就就是古今融汇，中外贯通，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走在了前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普说， 95年开始北京已经提出了文化产业，05年开始北京提出文化与科技、文化和创意高度结合，从此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文化方面的发展呢越来越迅速。 1999年，孟海东参与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与文化产业有关的课题，所以当05年年底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邀请孟海东回国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于是在德国留学深造的孟海东人生轨迹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他于2006年年底回国，从一名负责经济商务协调工作的官员变成了北京文化基金会的运营者。 我自己的感受啊，在国外啊，比在国内还关注国内的发展。我看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那种亲切感，不是在国内能够想象出来的。我记得当时也提出来北京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我也想发挥点作用，所以回到北京。